面对着镜子偷偷的哭，岁月一双眉，无人看见镜中的我，过去已破碎。你叫我一声哥哥，我绝不回头，不知他是否已经看清我满眼的泪水。把时光紧紧追，